Hello， 大家好，我是清风。 哇，欢迎清风！我跟你说，这个一听到那个你的名字，然后好多人说清风，对，就是因为清风这个重名的很高嘛，然后就以为是 对对对 是不是吴清风？不，他就是清风。 对，我这姓比较少见，因为我就姓这个姓。 啊，这是你的本名是吗？ 对对对对。 我的天哪，清风这个清呢，我觉得真的，今天我给我们的直播起一个名字叫做清风徐来。对，然后因为他这个清是清本佳人的清，然后风是锋利的风，就是又婉约又硬朗。我觉得是不是在你的身上也能体现出来这两种不同的特质呢？ 有可能吧。 好吧，是我给你的那个形容词太多了。 对对对对对。 好吧，那待会儿这个清风可以自己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今天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然后很多的朋友呢也在同步的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大家看到了吗？当当当当。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可以给我们刷刷小礼物，支持一下我们的颜值与才华兼备的今天的嘉宾清风哈。对，另外呢也可以通过一直播我们的 APP 去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其实清风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制作人，这么多年一直做幕后来着，对不对？ 对，做了挺多年的幕后，然后 是吧？ 对，词曲作者还有编曲之类的。 好的，那也跟很多的歌手合作过。 对对对对对。 好吧，那能不能说一下就是合作的一些作品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有很多那个，可能大家对一个电视剧《蜗居》可能比较熟悉，那个 哦对的， 对片头那个丁薇唱的那首歌歌词就是我写的。 哇，好棒啊！ 对，还有挺多的，还有包括 我跟你说，你就是写的太多了，好歌太多，你都记不住了。 也没有。 对，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这个我们的清风其实原来是水晶湖乐队的主唱和主创，对，从2005年到就是到了北京，2006年就发行了唱片《水晶湖》。 对，很早很早， 很早，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 是吧？你现在依然很年轻。 对对对对对，十多年前那张专辑。 是吧？然后现在就是合作的艺人，包括像哇，全都是赵薇、马天宇、沙宝亮，还有强这个黑豹、胡夏、阿四等等等等。很多很多， 对，写的和编的都挺多的。 好，那么今天呢，也是把你自己的歌带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对不对？ 对，因为我的第一张的个人的一张 EP 想在那个年后就已经做完了发行，年后就发行。 哎，那我们岂不是今天可以抢先听、抢先看了？ 对啊，可以听到一些。 哇，太棒了！今天呢，又是我们的这个现场弹唱的环节。我已经被你这个吉他撩的超想听你的歌，你知道吗？对，那清风今天第一首歌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 唱一首那个南国吧。 南国，哇，南国这个名字好浪漫啊。 对，因为我是一个南方人嘛， 对， 到了北京以后，经常会有那种思乡的情绪，对不对？对， 都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是不是？ 对，因为我 也刚刚立春， 对，在非常南的南方家乡，对吧？在很南，在广西柳州。 哎，我刚想说，大家猜一猜，你是哪里人？好吧，柳州的特产是什么？答对有奖。好，那么我们就先来听第一首歌《南国》，来自清风。 南国送给大家。喜欢大雨淋湿的难过，跟随着云朵，跟随着它，我很贫穷却很自由，我爱自由，跟随着我吧，跟随着降落，我的贫穷，我的自由，我的离愁，在下雨的时候想念，把下雨的难过想念。 的伤口，我怀念曾经并肩的朋友，我想念你的温热的双手，我想念四季繁华的难过，随着云朵，随着它，我很贫穷，却很自由，我爱自由。随着我吧，随着降落，我的贫穷，我的自由的离愁。下雨的时候想念，把下雨的难过想念，把下雨的难过 谢谢。 南国真的是非常浪漫的这个一首歌哈，我觉得正好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这个灯光好像调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相对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的柔和，然后再配上今天清风的歌曲，就让人觉得哇，真的是好像有一种迷之浪漫的感觉。 能听得到吗？ 啊，能啊能啊，能听得到啊。嗯，哎，我把这个电源拉下来是要把吉他的声音露出来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那个我怕这话筒拾出来那声音，因为我在耳机里面听它有一点那个 有一点炸，对不对？ 就炸的感觉。 对，我这里面也有一点炸，那就说明我是正常的。 好的。 对，因为我刚才听了一下，这个声音还是非常非常的棒啊。对，南博这首歌，这也是这个新的 EP 当中的一首，是不是？ 对对，这首歌其实写了很多年，不过这次在 EP 里面把它发出来。 哦。 对， 这是你刚来北京时候写的一首歌吗？ 嗯，也差不多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因为刚来北京不习惯，所以想家是吗？ 对对对。 哦。对，那这首《南国》真的写得非常的美啊！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柳州盛产什么？它的这个有一个特产，可以说对大家有没有答出来的？我看一下互动啊，大家在这个耍直播上面，我们的视频直播《关爱青年计划》有没有呢？啊，有人答出来说是螺蛳粉， 对对对， 对柳州螺蛳粉，对那个还是很好吃的，虽然我没有吃过， 你没吃过吗？ 我没有吃过， 很过瘾的， 真的吗？那个是以什么为主？是以辣吗？ 酸辣为主。 哦，酸辣为主，它那个放的就是那个小螺蛳是吗？小螺丝？ 其实螺蛳粉没有螺丝 啊，没有螺蛳粉没有螺丝， 它是用那个螺蛳熬成了汤，然后的话，对，用那个汤来做的粉。 哦，原来是这样啊！ 对， 南国。其实说到南国，就是这首歌主要是想写你的家乡广西嘛。 嗯，就是其实也是一种情绪嘛。 也是一种情绪。 对， 因为我听到歌里面唱的是下雨，是不是你会觉得有一种离愁别绪的感觉在里面？ 对，南方因为经常下雨嘛，然后北京其实雨水比南方要少很多。 是的，今年冬天一场雪都没有下， 对，一场雪都没下，好奇怪， 我都感冒了。 非常奇怪。 是的，嗯，那这个马上就要过年了，也会回到你的家乡，对吗？ 对对对对对。 嗯，那你是不是很期待？ 还好了，其实每年都还回去，挺多次的。 是吗？那主要是在北京这边的发展吗？ 对，工作主要在北京这边。 那现在是以自己，因为马上就要出自己的新专辑了，那是以自己的这样的台前作品为主，还是说还是帮别人别的歌手合作做幕后居多呢？现在？ 嗯，还是工作主要还是以幕后比较多，因为。我也没有什么说实话也没有什么野心，然后就是出来把自己的想法还有记录一下，然后出一张 EP， 然后就接着往下做呗，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特别羡慕你这种心态，就是没必要说真的给自己定什么那么宏伟的目标，我一定要在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怎么样，对吧？ 对， 然后就是这样反而会虽然有的人觉得啊，那你这是随遇而安啊，但是随遇而安真正能做到并且享受其中的人，我觉得这也是需要一种境界的。 对， 好，那么清风今天带来了他的很多的歌曲啊， 嗯， 有之前写的，也有呢就是近一段时间写的新歌，都要在年后这张 EP 当中发行出来。对，EP 当中会包含几首歌？ 有那个五首歌。 五首歌哈。 对， 好，那么刚才这首《南国》之后呢，还有一首第二首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唱一首《特别是你》。 特别是你， 对，这首歌就送给就是这个口吻，就是唱给最好最好的朋友， 对， 他能懂你，或者他能够了解你。 哦，原来是这个特别是你哈。 对， 然后我刚才好吧，那待会儿我们再聊哈。这个特别是你这首歌来自清风。 我把这个话筒放远一点，可能它就不会那么爆破，对吧？ 其实是话筒的原因，不是，是耳机的原因。 耳机的原因， 对 吧？ 对对 对， 还是要稍微离得近一点，要不然听不见。嗯， 行，好嘞，我知道了。 嗯 ，OK。 就是希望，仿佛我又可以回到光的起点，把所有的事又再做一次，做得更加任性，做得更加彻底。我怎么能忘记，又怎么会忘记，我特别是你，我特别是你，是你曾经说要走遍世界的人，如今活在哪里，也许各有各的启示，堆砌着正确的历史，谁也不能遗忘那些最小的事，回忆如此真实，就像你坐在我身旁，听我诉说愿望，分给我一丝温暖，我特别是你。你就是希望，仿佛我又可以回到光的起点，把所有的事又再做一次，做得更加任性，做得更加彻底。我怎么能忘记，又怎么会忘记，我特别是你，我特别是你，是你曾经说要走遍世界的人，如今活在哪里，也许各有各的启示，堆砌着正确的历史，谁也不能遗忘那些最小的事，回忆如此真实，就像你坐在我身旁，听我诉说愿望，分给我一丝温暖，我特别是你。 哇，特别是你，这首歌来自清风。我觉得今天这个标题真的是起对了，你知道吗？清风徐来， 清风徐来 的，对，真的，我就觉得你的音乐一给我的第一直观感受就是，第一点名字都好美啊，歌名都特别美。然后第二点就是，真的是你加了很多好像是蓝调的这个元素进去， 对，有一些， 对对对，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抒情一些。 嗯， 对，这跟你的性格和喜欢的这个音乐风格有关系吗？ 对，有关系，对。因为年轻的时候就 年轻的时候 疯狂的喜欢摇滚乐，那会儿就那 那时候喜欢有自己特别喜欢的，那就是属于重金属摇滚还是说那种英式摇滚？ 英式摇 滚， 我最喜欢我的偶像就是 Oasis， 当时你知道吗？那时候 对，今天也推荐了一首他们的 MV 来着。 对对对对， 然后呢，后来就不喜欢了吗？ 也没有，然后随着这个，因为做幕后的工作的话，会接触到很多的具体的音乐的知识，那就像原来那样的话，如果光是听只听摇滚乐的话，可能知识不够用，你知道。后来就慢慢学习很多，包括爵士乐呀、蓝调各种东西，然后发现其实音乐的海洋非常的那个浩瀚，然后会喜欢更多的东西。就所以就你也说到我的音乐里面也会有一些蓝调啊，一些那些东西在，就是一种吉他的语言吧。 哦，对，那现在就是你会把所有的这个曲风都融合在你的音乐当中， 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这个清风，哎呀，很想了解和认识这位幕后音乐制作人。其实很多人都把你可能第一次认识你的人会觉得是一个乐坛新人，但实际上真的不是。从零应该可以说是从2005年就开始踏入乐坛了吧？ 对，2005年、当时那个、就先来北京，大学毕业就。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就把我们签到北京， 是吗？ 对， 当时你是学那个音乐科班出身的？ 不是 吗？ 我是学管理的。 哎呦我的天哪，又跨界呢。 对， 那当时是怎么接触到音乐这个的？ 就读大学的时候就、就和同学一起组乐队玩乐队，然后越玩越喜欢、然后就 是水晶湖吗？ 对、然后就各种去比赛什么的，然后就阴差阳错吧，反正就认识了北京的好多的就是前辈的，就我们就那个签到了北京，当大学毕业就签过来了，发了一张唱片，那个公司就倒闭了。对， 那个老板应该不在听吧？ 哎，没有没有， 我就发了一张唱片，然后就倒闭了。 对，当时签过来的时候和。是汪峰的师弟，我们和汪峰在同一家公司。 哇，真的！ 汪峰还有曹芳，对啊。 我的天哪！ 现在峰哥可厉害了，对吧？ 对啊，对啊，汪峰老师，天，我是歌手，然后天天占据头条顶端，告诉我你的梦想。 对，告诉 我 你的梦想。 对，哎，那你有没有想过说是这个？因为当时像汪峰的也是在那个《中国好声音的》的舞台上当评委，你们当时没有去参加这样的一些比赛吗？就是说一些选秀的节目，有想过吗？ 没有，因为我对刚才也说过嘛，我做音乐还是比较喜欢，对，随遇而安。对，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搜我的名字就可以听到我的歌，然后的话希望可以成为朋友。 对啊，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的真实啊，就是我们的嘉宾清风，他是一个就是对音乐很纯粹，然后也很真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人。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去互相交流音乐，并没有说想要有什么商业性的目的啊或者怎么样。 对,、 对，大家可以去网易云去听听他的歌，其实歌已经是很多了，因为这么多年攒了很多的好作品。今天我们就这个一把吉他，然后现场不插电来弹唱，好不好？ 好呀。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唱第三首好吗？还是说你想歇一下？ 没有，是唱什么歌呢？ 你选啊，今天就是 刚才那个不是说到喜欢那个 Oasis 吗？ 对呀、你要唱一首他们的歌吗？ 这个环节是可以唱翻唱的吗？ 当然可以，我们随便你想唱什么唱什么。 对，那我就把那个 Oasis 的我最喜欢那首歌，我年轻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唱一遍。 真的吗？那我们待会儿要洗耳恭听，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好的，这个。我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两种互动的方式啊。那大家呢，如果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都可以发过来，然后给我们的清风看一下。如果要是可以现场给大家演唱的话，那大家就有耳福喽。那两种方式互动，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视频直播；还有一种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好了，现在把这首 Oasis 的歌曲带给大家，这是什么歌？ 叫做 Champagne Supernova。就是香槟超新星，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里像超新星一样飞升起来。 哇，超新星！我们先来听 Supernova。 对，好。 啊，这首是那个来自 Oasis 的 Champagne Supernova。 OK。 People change, how many loves leave us change? Why we you, why we were getting high? Slowly walking down the hall, faster than a cannonball. Why we you, why we were getting high? Someday you will find me company to last life.In a champagne supernova in the sky. Someday you will find me company to the side. In a champagne supernova, champagne supernova in the sky. Whoa, yeah.Why dream my dreams to never die. What the theory from your eyes? Slowly walking down that hall, faster than the cannonball. Where were you? Where we were getting high. Someday you will find me company the landslide in a shopping supernova in the sky. Someday you will find me company the landslide in a shopping supernova. Shopping supernova. Cause people believe that they're gonna get away from the summer, yeah. But you and I, I'll never die. The world's still spinning round. We don't know why. Supernova 送大家。 哇，香槟 Supernova 这首歌简直就我发现你喜欢的也都是这种比较安静的歌曲啊。其实对于 Oasis 来说，他们也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也是英伦摇滚的一个代表乐队了。 对，九十年代 对啊， 最特别的最突出的乐队 是吧。那当时你是因为这首歌喜欢的他们，还是说喜欢他们很多很多的歌曲呢？ 很多很多都 对， 每首歌都喜欢。 嗯，是因为就是他们的这个风格，还是说他们的歌对你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影响？因为我们这个本来是我看你今天推荐的也是这首歌曲，然后不知道是这首歌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好听。然后他那个 Oasis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乐队，他们有一种怎么说，他代表是英国的那个工人阶级，曼城。 对，曼城。 他和那个布勒乐队，乐队，他们代表是那个资产阶级嘛，伦敦派嘛，就是资本主义。 然后他们 是，对，他是一种， 这还有背景的啊， 对，一种背景的对抗，他其实挺有意思的。所以 Oasis 他特别有一种魂不吝的感觉，就是一个痞气，然后又有什么都怕，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感觉。就年轻的时候喜欢 Oasis 就对了，你知道吗？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年轻气盛嘛。然后现在可能是沉淀的多了，然后喜欢的东西也会比较多。那你会觉得就是现在来说，你的性格会有一些收敛吗？然后在音乐方面也会随着变化， 对，收敛了很多，对， 收敛了很多。那你以前，咱别说年轻时候，因为你现在也很年轻，你是说你是九几年的。 好了， 对，那你是这个就是，会觉得就是你的性格对于音乐来说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还是会的，因为大家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嘛，命运就决定了，那音乐写的音乐更会有这个随着年龄增长或者阅历啊各种东西。还是会的，所以说写歌也是一种音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那其实这个很多的朋友也在问说，星空，那如果像音乐人，除了你在写歌的时候，那你其他的时间在忙些什么呢？就是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爱好啊，或者说一些习惯啊，喜欢干的事情这些？ 看书看的比较多。 看书， 对， 真的是一个很文质彬彬的人哎。那你一般会看什么呢？经济管理吗？ 没有，看那个菲斯杰拉德啊，还有村上春树的书也。比较多。 我的天哪， 对， 哇，那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文艺的一个人。对， 还好吧， 菲茨杰拉德。 对， 那个时候就我对他的印象，菲茨杰拉德这个人还是看那个伍迪艾伦的电影里面，对，午夜巴黎， 午夜巴黎， 是吧，在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对，那个电影拍的也很好啊，就是这个都是文艺的代名词了。那待会儿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就是通过音乐来了解清风，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聊天会去了解他更多。 OK，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光哈有一些些的这个昏暗，可能是调过之后的这样的感觉，不知道带给大家这个视觉感受怎么样，也可以跟我反馈和互动哦。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另外呢就是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刷刷小礼物，也可以说说你的感受，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另外呢也可以去搜索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来跟我微博互动。 OK， 马上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回来，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新的一周开始了，距离过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哈，大家这个心早就已经飞出去了。那今天就让大家稍微的安静一下，我们听点不一样的音乐。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清风徐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清风。欢迎清风。哇，对他的这个音乐呢，大家如果听过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呢，一定会对他非常有一种非常儒雅的印象。而且呢通过他的这个习惯啊，看的书啊，我给他的表现是文艺，但其实还好了，文艺绝对是褒义词，绝对是褒义词。对， 全家的文艺对吧。 没有没有，这个我是很喜欢文艺的。对，刚才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首翻唱，是早年间特别喜欢的绿洲乐队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 MV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 对，然后待会儿呢会有清风自己的歌曲，更多的歌曲带给大家，我们现场边唱边聊。好，马上进入今天的迷之歌单。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来，把这首今天的特别推荐迷之歌单送给大家。 嘉宾清风推荐的一首 MV， 来自绿洲乐队 Oasis 的这首 Champagne Supernova， 也是刚刚他带给大家的现场版、 嗯、 对吧、 嗯、 好，那么听完了这首歌听不完了哈，因为这个实在是有一点 点 的 长七分多钟，对，但是 MV 嘛，但刚才大家看的也是比较起劲，而且这是纯那种摇滚的风格、 嗯、 然后跟我们现场弹唱的版本还是不一样的、嗯、对，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跟清风边聊边唱来跟大家听一听他的歌曲哈。对，那清风其实在上半段呢也是给我们唱了两首歌，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歌曲要带给大家。其实我特别对一首歌我很有印象啊，那、 嗯、 虽然说我还没有听，但是我特别喜欢它的名字。 嗯， 你能猜出来我喜欢的是哪首歌吗？ 好棒脚对吗？ 不是 啊， 嗯， 烟圈。 对，我特别喜欢烟圈。 啊、好好好， 对 对， 虽然烟圈就是，可能就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首歌特别有画面感。对，那个烟圈，哎，一下子那个形象就出来了。 对， 因为我就不知道说，哎，这个名字他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呢？然后就容易让人大开脑洞，你知道吗？ 啊、 对。是抽烟的时候写的，还是说想起了这样的一个画面，还是怎么怎么样？ 嗯， 对，这个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这首歌大概写的是什么呢？ 烟圈就写的、 嗯、 就那段时间我比较郁闷，就是抽了很多的烟。 还真是 每天好像自己都没有突破，就写不同一首和烟抽。 这是 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情绪，真的。 那这是什么时候的歌啊？ 也写的挺早了，这个 唱 歌，对，都忘了什么时候写。 好吧，迷茫期已经过了。 还好， 对， 依旧迷茫，依旧迷茫。 别，没有迷茫。对我们，对谁的青春不迷茫呢？是吧？来吧，烟圈来自清风。 烟圈送给大家。不过放弃抵抗，习惯了每个人的变化，阴晴过没心情也要过，怎样生活还不止你一个人困惑，当我把青春挥霍用刀子割断寂寞，时间的河流一直往西，没人可以往东，周围的朋友和我世界末日都过了，有一个冬天，有一个晴天，有一个人还这样过，有一个冬天，有一个晴天，有一个烟圈没突破，不过放弃抵抗，习惯了每个人的变化，阴晴过没心情也试过，怎样生活还不止你一个人困惑，当我把青春挥霍用刀子割断寂寞，时间的河流一直往西，没人可以往东，亲爱的朋友和我世界末日都过了，有一个冬天，有一个夏天，有一个人还这样过，有一个冬天，有一个今天，有一个眼前没突破，那那那那那那 烟圈，这首歌来自清风。哎呀，我就觉得今天其实我应该静静的在这儿听你唱歌，我都不想说话了，你知道吗？对，就觉得好像你的歌还有你的音乐作品都是那种比较走心的。然后呢，就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有朋友在问的，说这个清风呢，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走心的人吗？就是说你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一般来说，好像如果他的这个音乐特别走心有内容的话，他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人。 说的非常对，我非常的敏感。 是吗？那你 对对对， 那你是在什么方面敏感呢？还是说你就是对于外界的那种感知力比较强，还是这种敏感体现在不同方面？有的人敏感是，哎，可能别人一个眼神，他就很敏感的捕捉到了，说，哎，你是不是要表达什么情绪？ 对对对，我比较在意别人的感受，可以这样说。 哦，是吗？你是在意别人的感受？ 不是在意别人对我的感受，我是比较在意别人，他就这件事情的话，我会在意他舒不舒服啊。 真的啊？那比如说就是最简单的例子，你跟朋友约去吃饭，然后说吃什么，那一般都是别人来决定喽，选别人来好吃的想吃的是吗？我的天哪，完全是服务型的好人。对，所以但是这是就是你很在意别人的对你的看法，可是当你自己独处的时候，你会觉得累吗？一般来说，如果要是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的 话，我没有太在意别人对我自己的看法，我是比较在意别人他自己的感受。 对，他的感受。 对， 那如果你要是在意别人的感受，那万一你的感受跟就可能并不好，那你会觉得就有累的时候吗？ 还好了。 就非常的乐， 深究过这个问题，可能一直 是吗？ 一直累就习惯了，或者是一直不累，对吧？ 好吧，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性格啊。对，哎，听说你还是玩，你还玩航模是吗？ 航模， 嗯， 对，小时候，对对对， 小时候，现在不玩了。 对， 对我以为你是有收藏这个，或者说比较怀旧。 就是小时候嘛，读书的时候， 嗯， 读高中的时候，读初中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那么早了， 对啊， 对，那个时候收藏过很多吗？ 就是玩那个，那会儿有那个比赛，就是遥控船，它也分 F 一、F 二那种。小时候，对，就是参加那个航模，学校有航模队嘛。 哦，那现在就是特别痴迷。那后来你有坚持下去吗？现在还玩吗？偶尔 啊，现在偶尔玩一下那个有几个小的遥控飞机什么之类的。 对，现在不有那个航拍吗？对 啊， 对航拍器。哎，那你平时你玩那个航拍吗？对它感觉 我不玩， 你不玩那个？ 对 哦，我以为你会玩那个呢。对，现在那个也很火， 好多朋友都玩， 是吧？ 对 对，但是就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航拍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嗯，好，那么我们还是回归到音乐当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清风，清本佳人的清，锋利的锋，对，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我一开始以为这是艺名来着，后来说他就是他的本名。 对，这姓比较少见， 对 吧？对、啊，对， 真的是很少见。清，真的是非常浪漫的一个名字哈。他的歌曲的歌名也都非常的浪漫。当然，刚才就是提到一首歌叫《好望角》， 对， 这《好望角》，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寄托着很多的这个情绪的一首歌啊，好望角嘛，毕竟有好的希望在里面。但是我当看到这个作品当中一个介绍，我觉得好像跟这个好望角完全是相反的耶。 对，我只是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好听，你知道 是吧？ 然后他，因为我也没去过那个地方，我觉得它远在最远的地方。 对啊，好望角在非洲嘛， 在那个世界的尽头，在南非嘛，对吧？ 对，好吧，那你会想去吗？好望角， 我当然想去啊！ 啊， 有机会一定要去那里看一下。 是的，其实这个南非好望角，你站在那儿真的会有一种就是…… 哦，你有去过？ 哦，我没有，但是我还有一档旅游节目嘛，就很多去过的朋友过来分享，然后看到他们那个照片，就觉得你站在那儿就有种真的是一切都有希望的感觉。 哇， 就是它会有一个那个标，就是去到哪哪哪，比如说去到北京，然后去到什么伦敦，去到哪是多少多少公里。 哇， 真的是特别特别棒！如果要是在那儿拍一张照，我觉得真的特别有感觉，绝对是网红打卡的地方。对，那这首《好望角》呢，其实也是反映了清风的一些心理的内心活动吧，因为你在介绍当中写的是。骨子里是悲观主义者，然后呢，也写了自己是你会比较谨慎，给自己画一个小圈子。 你从哪里得来这些资料的呢？ 哈哈哈，不告诉你。 太厉害 了。对，但这是确实是你当时自己写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 好，那么我们看看这首歌到底能反映出来什么样的一个内心的心理活动哈？来反映一下清风的音乐。 好望角。 好望角，来自清风。 再见到你，这后 声音，这灵魂随海浪而翻腾，把一切交付给坚定的感恩。哪里会有好天气，哪里会有新世界，他在和望角 给人好的希望哈。对，我觉得这个清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弹吉他？你的吉他就是在耳机里面，我当时听了就真的好棒啊。 还行吧，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用什么吉他合适，今天所以带了一把玲珑弦吉他，我怕那个钢弦的太大声，你知道吧？所以不知道大家听的还行吗？ 哦，真的是非常的轻柔，就是再配上你的音色。完美，真的两个字，完美。 是是是， 对，欢迎我们的这个直播区啊，在这个一直播上，子爵贵族火车战车来啦，欢迎，还有很多的朋友，这个名字刷新的很快啊，然后我就不一一点名了，谢谢大家。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清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接下来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歌曲要带给大家。其实今天我看歌单当中有一首翻唱。 对， 叫做 I Am。 I Am， 他的原唱是这个乔治·班森。 乔治·班森，对，我现在的偶像。 你现在的偶像，这偶像转的，你 跨度有点大。 对啊，跨度真的是有点大。 对，科普一下，那个乔治·班森，他是美国最著名的一个吉他。爵士吉他演奏大师，而且他唱歌也很棒，写了很多很多很棒的歌曲。 我天哪，从摇滚跨到了爵士，亲。 那也还好了，他真的他非常的棒。 好， 有空可以听一听他的歌曲。 好的，乔治·班森这首歌 OMM， 我觉得这是一首最棒的情歌。 最棒的情歌。 所有的我是什么东西，对吧？对， 我是什么，我的样子，对吧？都是 对， 就是让我想到很多歌曲，就是被誉为情歌盛典，比如说像 Joy Legend 那首，对吧？是叫 Of You， 应该是这首歌。啊，对，就那首啊！哇，那首简直是太火了，这首歌，所有的什么情侣啊什么的， 有点像， 有点像吗？ 但这首歌哼着真的是一首 Old Song， 很老的歌，你知道吗？ 哇哦，就很有那种 Old School 的感觉嘛。好吧 ，I Am， 这是翻唱的一首歌， 对， 好的 ，I Am， 来听听看。 I could take you away to a palace, make you the queen of a land. All the riches and gold I don't have, but I'm just someone who loves you. That's all I am. Love that is pure and sacred, I have all you need. You're my everything to me. So I cherish the moment I saw you. Life mine, I keep much more than that. But if you look in my heart, you will find that I'm just someone who loves you. That's all I am. Someone who loves you. That's all I am. I'm someone who loves you. That's all I am. Wow, I am 这首歌很轻柔，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变了一个调调。对，这是我们开播以来 活泼，对吗？ 对对对，平常可能是因为是比较那个嗨的那种风格嘛，然后今天完全变了一个，就是非常有局势，然后蓝调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就是整个人都沉静下来了。包括今天这个真的再次 Q 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灯光，非常好。对，然后就给人的感觉很放松。对，我不知道今天清风的感觉如何。 非常好啊，非常放松啊。 真的吗？非常放松。好啊，那这个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接下来的计划，好不好？马上过年了，过完年之后要发新专辑，对吗？ 对，就做好了一张 EP，然后把歌已经全部做完了，然后过完年以后再一些实体的弄一些实体唱片，到送给你一张。 好啊，好啊，好啊，太棒了，期待期待啊！对，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来我们的节目，好不好？挑战新歌声，然后等你来，等你来挑战哦。 谢谢，多谢道道。 对，谢谢清风，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清风的歌曲哈。对，这首歌呢，刚才并没有在歌单之列，叫做《心手之间》。好，我们来伴着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接下来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我是道道，明天不见不散。 OK 喽。放于任何被动。